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精华巡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如火如荼地举行，广汉三星堆的铜人头像等很多青铜器正向观众诉说着神秘的古蜀文明。最近成都博物馆又举办了一场由古蜀及秦地演绎秦蜀之路的青铜器展，代表古蜀文明的三星堆铜人头像再次出现在了观众面前。这次展览主要集结了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汉中平原三个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无论是以青铜石器、酒器、水器、乐器构成礼仪体系，还是以青铜人像、面具、神树等作为信仰与神权政治的象征物，都在讲述着青铜时代地域间的差异与文化交流。最近去成都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将于10月25号到28号举行，展示改革开放40年语言文化建设成就。博览会的主题是语言让世界更和谐，文明更精彩，将突出互动性，语言艺术展演和互动体验、语言企业产品展以及汉字创意展等新增板块也将登场。观众还能体验到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计的多语言云平台，实现中文与33种外语互译的翻译机，实时完成语音转换的设备，以及能跟观众聊天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雅加达组委会最近公布了2018年亚运会的男篮比赛赛程，因为中国男篮所在小组只剩一个对手哈萨克斯坦，所以中国男篮只需要参加一场小组赛就可以参加下一个阶段的比赛了。本次亚运会男篮小组赛采用前两名出线的规则，所以这场小组赛无论输赢，中国男篮都将晋级八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2018年上半年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最近发布，报告显示淘宝继续引领电商市场，拼多多单月活跃用户量紧随其后，而在外卖领域，美团外卖以 59% 的市场交易额领跑行业，相当于饿了么和百度外卖市场交易额之和的 1.5 倍。最近北京邻家便利168家门店陆续关闭，根据邻家便利店发给供应商的告知函显示，邻家便利店的母公司于8月1号起停止总部各项业务，并将陆续停止店铺营业。韩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持续攀升，最高气温达41摄氏度，创下这个国家从1907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昨天首尔的最高气温是 39.6 摄氏度，也是刷新了当地的最高温记录。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20号到7月30号超过2200人出现中暑症状，其中29人死于相关疾病。瑞典最近也遭遇了创纪录的高温天儿，凯布纳山的南峰因为峰顶的冰雪融化，海拔降低，失去了瑞典最高峰的宝座。斯德哥尔摩大学地理学家发表声明说，从来没有见过南方的雪像今年这样消融这么多。凯布纳山位于北极圈以北约150公里，两座主峰中南峰冰雪覆盖，而北峰没有冰雪。瑞典七月持续高温，南峰海拔减少4米，平均每天减少将近14厘米。您会不会主动减少塑料袋的用量呢？它们可能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一大因素。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塑料制品经过日照之后会释放多种温室气体，危害环境。研究人员的文章中写道，释放甲烷和乙烯的化合物中最多产的是聚乙烯，它常用于制作塑料购物袋，是世界上生产和遗弃最多的合成聚合物。现在地球上丢弃的塑料超过80亿吨，而塑料产量预计今后20年内还将翻一番。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灿烂星期一计划，鼓励上班族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之后的星期一上午放假，以便睡到自然醒，也方便前一天晚上参加聚会等活动。这个计划上月开始试行，这是日本政府自去年倡议实施超值星期五计划后又一项鼓励上班族多休息多消费的举措。坐飞机环游太空不是梦， 日本航天创新企业发布消息说，将研发有着类似飞机机翼的可以多次往返地面和太空的宇宙飞船，2027年挑战载人飞行，设想的是面向普通人的太空旅行。这个宇宙飞船的机体形似美国的航天飞机，从跑道上像飞机一样起飞后，将急速垂直上升，抵达被视为太空的100千米以上高度，享受3到4分钟的失重状态之后返回跑道。这个机器使用液化天然气作为燃料，目前公司力争2021年使用全长约10米的无人机抵达太空。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昨天2017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正式发布，2017年京津冀区域绿色发展指数为 143.22， 和2010年相比年均提高 6.17 个百分点。在空气质量方面，区域 PM2.5 的浓度由2013年的每立方米106微克降到了2017年的64微克，下降了40%。根据市水务局官方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影响，城区供水量从上周六开始不断攀升，再次突破330万立方米。目前城区供水稳定，对于个别区域高峰用水紧张局面，自来水集团启动了专项供水保障预案，比如针对海淀区北青路地区采取增加水厂配水量、增开补压井、调控区域供水压力等措施。市自来水集团呼吁社会各界节约用水，同时呼吁用水量大的行业适当控制，避开居民用水的高峰时段。最近有不少民众反映，北京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部分列车车厢内空调制冷效果不佳，温度较高。地铁公司方面称，空调制冷效果不佳是压缩机压力保护功能所导致的。由于一号线建设时间比较早，动体设计比较小，散热条件差，空调管路工作压力持续升高，造成压缩机的压力保护功能启动，现在已经责成有关部门制定改造方案并付诸实施。受持续高温影响，北京地区电网负荷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降温负荷占比约 50%。 最近北京电网整体运行平稳，度夏期间电力公司还开通了多种便捷购电渠道和应急送电服务。随着智能电表的全面普及，市民可以选择掌上电力 APP、 电易宝 APP、 电费充值卡、95598智能互动网站、微信、支付宝、自动缴费终端等多种渠道进行购电。如果市民家中因为没有及时购电导致停电，可通过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或掌上电力 APP 申请应急送电服务。演出娱乐方面，来关注北京演艺集团宣布，户外音乐品牌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正式开票。今年的音乐季9月7号开幕，为期4天，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将上演包括交响乐之夜、中国民族歌剧之夜、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以及燃情北京4场音乐会。原央视主持人、京演集团首席演出官周涛将继续担任音乐季总导演。曲目方面，既有大师的经典之作，也有优秀的中国作品，红湖赤卫队、江姐等歌剧作品的选段，鸿雁、夜深沉等传统的民族曲、民乐曲目也将继续亮相。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 我叫金翅雀，细直而尖，肌部粗厚，头顶暗灰色，